攻读濒临记上第21章。撒旦起来反对以色列，纵容达卫统计以色列。达卫对约阿布及人民的首领说，你们去统计以色列，由贝尔舍巴直到丹，然后回来告诉我，叫我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阿布回答说，愿上主使自己的百姓比现在更增加100倍。我主大王，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什么硬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使以色列陷于罪恶？然而君王的命令迫使约阿布，约阿布便去走遍了全以色列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将统计人民的数目呈报给达卫。全以色列能持刀的人有110万，犹大人能持刀的有47万，唯有利未人及本雅明人没有统计，因为约阿布憎恶君王的命令。这事使天主不悦，遂打击了以色列。达卫对天主说，我做这事实在犯了重罪，现在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，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欲。上主晓谕达卫的先见者加德说，你去告诉达卫，上主这样说，我给你提出3件事，任你选择1件，我好向你实行。加德来到达卫前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任你选择，或者3年饥荒，或者3个月在你敌人前流亡，为敌人持刀追击，或者3日在你国内遭受上主的刀即瘟疫，让上主的使者蹂躏以色列全境。现在你考虑一下，我应向那派遣我来的回复什么？达卫对加德说，我很作难，但我宁愿落在上主手中，因为他富于仁慈，而不愿落在人手中。于是上主使瘟疫降于以色列，在以色列因瘟疫死了70000人。当时天主派一位天使往耶路撒冷去，要毁灭那城。将要毁灭的时候，上主一看便后悔降灾，遂吩咐毁灭的天使说，够了，现在收回你的手吧。那时上主的天使正立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禾场上。大卫举目见上主的使者立在天地中间，手持脱鞘的刀朝向耶路撒冷。大卫与众长老都身穿麻衣，伏伏在地。大卫对天主说，不是我下了令统计百姓吗？是我犯了罪，是我这个牧者做了恶。但这羊群做了什么？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愿你的手打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但不要将瘟疫降在你百姓身上。上主的天使吩咐加德去告诉达卫，叫他上去，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禾场上为上主建立一座祭坛。达卫就照加德奉上主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。敖尔南回头看见君王和他的4个儿子经过，那时敖尔南正在打麦子。达卫走到敖尔南那里，敖尔南一看见是达卫，便走出禾场，俯首致地叩拜达卫。达卫对敖尔南说，请将这块禾场地段让给我， 我要在这河场上为上主建立一座祭坛，请照足驾让给我为止息民间的灾祸。敖尔南对大卫说，尽管用吧，我主大王看着好就去行吧。看，我将牛给你做全燔祭，打禾具做木柴，麦子做素祭，这一切我都供给你。大卫王对敖尔南说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照足价来买，我不能拿你的东西献于上主，不能用没有代价的东西献做全燔祭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付给敖尔南600希克尔重的金子。大卫在那里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坛，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，呼求了上主，上主由天上俯听了他，使火降在全燔祭坛上，并命天使将刀收入鞘内。那时大卫见上主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禾场上垂听了他，就在那里献了祭。梅瑟在旷野所造的会幕和全燔祭坛，那时虽都在基贝红高处，但大卫不敢前去求问天主，因为害怕上主使者的刀。